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一块说说胡同游的时间了哈，给大家请来了，目前先请来一位，过一会儿还有一位再加入，我们的旅行达人杨雪，现在先跟大家一块聊聊。来，大雪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大雪。 哎，我们小龙老师马上说话，那个大家喘气儿的功夫可能就来了啊。那个一开始我们先让大雪跟大家聊聊最近都干嘛了，每个周末是不是都去带着孩子出去玩玩 啊。最近就是每个周末，其实现在的那个天气吧特别的好，就特别适合出游。那每个周末呢，最近就是经常去的是露营，住个帐篷啊，然后住个房车呀，然后带着我们家那俩像二哈一样的男孩子在外边奔跑，然后在外边，然后就是真的是天气特别好，最近又没有雷雨，又干爽，然后又没有那么热，所以户外活动特别多。 哦，你们露营是在哪儿？在昌平那边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昌平那边，然后现在，然后就是有挺成熟的露营地，然后特别好玩儿。 哎， 然后我们经常去的有一个是那个能越野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儿童乐园，特别多。 这两个就都挺好的哈，就是有机会也希望大雪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玩一玩，因为前一阵儿大雪也跟我说了，说那个，周末呀一块儿去露营啊什么的，因为前一阵儿雨特别多， 对 吧？对，就是， 那时候特别愁人，然后就是那个雨多到就是天天下，我们家那阳台只漏雨，我看就是网上有好多人的那个阳台 啊， 就都淹到屋里边去了，就可见那个雨量有多大。 对，所以到周末的时候，本来可能他们地方都定好了，但是突然因为下雨了，这些基地就因为安全的问题可能就临时关闭了，或者大家就不关闭也不太敢去，因为在外面露营在山上如果下雨的话还是有点危险。 对， 对吧， 那附近的村基本上就是要是有那种黄色蓝色警报，然后就是会提前通知，然后就是有各种就是危险的迹象，然后大家就不要去了。然后就是还搞过那类似于紧急撤离的，就是因为大雨，然后怕山区会有就是塌方那一类的，尤其是在山谷里的那种活动。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想出去，但是那个天气也很难预测，然后到了周末经常是计划好，但是就搁浅了。 确实挺不容易的，而且最近天气也比较舒服，中午也不那么热了，尤其到山里头就更凉快一点，晚上可能还得加点衣服。 对，现在晚上就是山里边都稍微有点冷，然后白天特别舒服，但是太阳一下去然后就有点冷，但是晚上睡觉是特别舒服，也没有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么潮。 所以就是这一个月可能是北京露营比较舒服的时间，这从九月份开始，我觉得再到十月中旬也就差不多了。再过一 段十月底都 OK 的。 哎，再过一段可能就稍微有点凉了啊，那个就不太好。所以抓紧，大家抓紧这个时间，周末可以带着孩子多出去玩一玩，消耗消耗他们的精力。当然，今天咱们不说露营的事儿，今天还说胡同。今天要跟大家说哪儿啊，大雪？ 要跟大家说的还是前门一带的胡同。之前我们说过兴隆街，然后提过杨梅竹，然后这都是两条可能稍微有名气一点的。然后今天要说的是鲜鱼口，还有那一带的一些小胡同。 鲜鱼口没有名气吗？ 鲜鱼口 也有名气。它和大石栏差不多，但是比大石栏比下去了。 对， 但是相比较好像比兴隆街和那个杨梅竹 也就差一点嘛， 嗯、 是不是？啊， 嗯 啊， 现在基本上如果要是有团来的话， 嗯， 如果要到那一带，其实鲜鱼口还是主要的大家参观的一条街， 嗯， 和大石栏差不多， 嗯，哎，你一般去鲜鱼口都玩什么？我先让你说说感受， 吃。 吃哦，这个是你强项。鲜鱼口有什么可吃的？你先说说。 其实大家可能感觉，只要它是景点儿、 嗯， 其实有时候在景点吃东西可能特凑合。 对。 但是， 嗯， 真的就是我在那个鲜鱼口里边，因为有几次是朋友来， 嗯， 然后在那儿肯定嘛，就是有名的地儿，然后咱们进去试吃一下。 嗯、 我没有抱太大希望、 嗯， 但是进去吃了之后。哎，觉得那个味道还挺正的。 真的吗？ 真的，就是那个卤煮 啊啊啊啊， 卤煮是一定要吃的。有人可能受不了、 啊、 那个吃内脏。 鲜鱼口那是天兴居是吧？ 我们去的叫什么来着？ 是不是天兴居？我记得那儿就有一个天兴居。 不是，他现在有好多家， 好多家。 对，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叫什么来的，我忘了，但是。但是它真的是味道很正，而且 不是一个老字号、 嗯， 不是那种就是像什么便宜坊、全聚德这种、 啊，不是 驰名中外的老商标、老牌子、 哦、那 中华老字号， 那不是对。然后就是有几家小店， 嗯， 然后就是味道还都挺正的，而且如果要外地的朋友来， 嗯、 然后带进去门脸啊，然后就还都挺就是。看起来都是不错的， 干干净净的。 对对对，嗯、然后像那个叫廊坊几条那边，就是大石栏那边， 嗯， 然后其实它有好多那种特小的胡同，里边有那种老字号，大家就是奔着那个，就是小时候就去吃， 嗯， 然后现在它还在那儿，都在那个小的里边吃那个卤煮啊， 嗯， 然后吃那炒肝， 嗯， 那个味道是绝了的， 嗯 嗯，但是呢，可能就是。北京当地孩子去吃，一般我们就比如说就是发小啊，然后约都约在那边， 嗯， 但是呢需要场面的，然后我们就约在那个鲜鱼口。 哦、小心机。 对呀、啊，人家来北京了嘛，那肯定是那个就是好看的全聚德 啊， 然后但是其他的小吃，然后就也想也选就是这种就是里边你吃起来的那种环境要更好一些的地儿，然后就到那边。但是平时解馋，味道绝的、 嗯， 那肯定还是去那种小地儿。 哎，大雪也是朋友遍全球、 嗯， 是不是经常有 变了、 啊、各种那个朋友来来找你啊？哎、 嗯， 比如说现在有那个外地的外国的朋友，你带他们去吃什么炒肝这些， 嗯、 他们真的吃得惯吗？卤煮啊， 豆汁儿 真的可以吗？他们 豆汁儿，然后就是。有还真的有的就是搞不清楚是什么的时候会大口的尝第一口 哦哦， 然后呢觉得味道怪怪之后，然后再给他讲解一下这里边具体是什么内容，可能有的人是对比如说 内脏 这一类然后比较排斥，然后就不吃了，然后有的人呢然后就是还想试第二口，比如像豆汁儿那类的，我觉得豆汁儿可能得喝几次 啊 才真的是会上瘾 啊、 哦！但是就是一开始第一口、哦、第二口真的就是挣扎着喝下去 啊、哦！哎，那什么炒肝什么这些，也没有特别上来就特喜欢的那种朋友，有吗？ 也有。对、 哦，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什么吃的，除非就是这种，比如说，尤其是有内脏这类的，它可能它有它独特那种味儿。 嗯。 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一上来就喜欢吃的，比如像我，就如果别人要是介绍给我，然后就是类似于这种吃的，这种口味的吃的，我一般不拒绝。 哦。 嗯，吃的还也挺广泛的。 哎，对，和交友一样广泛，所以一般要是有外地朋友来鲜鱼口，你肯定会带他去一趟，是这个意思吗？ 啊、 就反正顺着大石栏肯定得带人家去。 啊、对。 然后从大石栏那儿就不吃饭了，就在附近的那些什么鲜鱼口啊，什么那些边上的枝枝叉叉里边找地儿吃。 嗯，对。 嗯， 而且鲜鱼口那里边吧，除了。就这种传统小吃，然后其实它还有一些西餐 哦， 但不是在它的主要的那条路上，可能比如说得往旁边走一走， 嗯， 然后就是那儿有一个叫

这就非常麻烦。 对， 还有就是卫生间的问题，就不是所有的家里头都能装那个，他还得改下水啊什么的。大多数人还是去胡同里边的 公 共 厕 所。 对， 但是你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我觉得夏天怎么着都行。 对， 到冬天天气很冷的时候，你再出去，它有时候还是不是特别方便，对吧？ 你想想，本身就很暖的被窝，出去一趟回来凉一透心凉，再回来怎么也睡也睡不着了。 对，而且你自己好多那个胡同里面也没有集中供暖， 对， 你自己弄空调啊什么的，嗯，现在市里又不允许生炉子， 对， 对吧？你其实跟楼房的那个体验感，只是看着觉得很好， 嗯嗯嗯， 真正住进去，我觉得不是特别的舒服。 对，没有改造之前确实是，但是说到这块胡同里边以后。有这些比较好玩的，你看，孙涛，你养多肉吗？ 养几个？啊， 大雪他们家有，我记得是。你看，现在在多肉植物里边，以后在种的时候，他们很多用的就是烧煤的一个炉灰，把它砸碎了以后，过筛了之后，然后和其他的这种营养基石放到一起的。所以我那会儿曾经有一阵来讲，我就说，哎，小时候这个每回胡同口一堆堆一堆堆的烧的蜂窝煤，我说现在来讲，我只能去。万能的某宝，我去买这个炉灰， 哦，还要买呀， 啊？因为没有啊，这不，我不能去张北拉去，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确实能感受出来，这样胡同当中里边有，虽然它改造前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跟这些大爷大妈们聊天当中里边以后， 嗯， 尤其我们这个建党百年之后，他们感受从身心感受出那种感谢政府的那种心情和那种喜悦度，真的很棒。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把这个胡同给大家推荐起来以后，就让你感受一下我们，我不知道官方的语言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经常会去里边，在哪儿溜呢？小江南。对， 小江南 叫小江南，因为它有山有水，对，假山小桥流水，很舒服。而且刚才像大雪说，我是看到图片有，但是是不是我去那时间点不对？那俩休息去了，没遇到过。 你得一直走到里边。 哦，那我没有，实话说 没 有，没 有坚持到底，是不是？你大雪就坚持到底了。 哎呀，因为真就是我去哪儿都对哪儿就充满了好奇，人也充满了好奇，我就想再往下走还有什么，一直走到了不能走。 对对对， 好，明白了啊。我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好多朋友也在那个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好几个人都说到了豆汁儿的问题，说有的人说真心喝不下去，有人说不如酸奶好喝，还有人说可以喝点养胃挺不错的，但要讲究方法。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哈，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还可以跟我们互动，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京津冀之声的微博哈，在上面留言也可以，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一块聊聊。我们今天聊聊鲜鱼口。 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前面一定有路，仿佛幸福在不远处，你心里有我，你身边是我，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然后里边有各种头面，然后有什么背鳍， 嗯， 然后有各种展览，然后包括以前他们用的那些东西，然后他们就是其实是一个小的博物馆， 小的博物馆了， 而且里边现在还有就是戏。 嗯， 还有戏，还有一些演出， 就是大家还能看。 演出，我特别想去看那个就是京剧，因为一开始就是大家看京剧，可能去湖广会馆。 对，湖广会馆、传达戏院， 然后就是、 梅兰芳， 就 这些地方 很少有人注意那儿。然后那儿的店员都说说以前吧，这楼特别明显，后来然后好像是翻新还是怎么着，就外边弄得很现代化。而且是好像是个外国人穿着那个戏服，大家就以为里边是卖绸缎的。然后而且他现在上面那个牌匾就是也很小，他好像有规定，然后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里边是干嘛的。真正走进去的人 以为瑞福祥呢， 以为卖衣服卖料子呢。然后进去，然后他里边有戏楼，然后有班子，然后就是而且他里边还底下有一个特别大的场地，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就是拍艺术照。有现代范儿的，然后也有传统范儿的，你可以自己选。我那天是了解了一个套车，然后他那儿还有就是各种套餐，然后带小朋友去可以 还能吃东西。 哎，能不能吃、啊？ 你的套餐是照相套餐是吧？ 啊，对对对，拍照套餐，而且是你可以在那儿看戏，看戏，然后 照相 照， 去上那个后台去看人家怎么化妆， 哦，感受 然后就是根据你那个就是不一样，你还进去能画个脸儿，然后就是在那儿，然后你当然了，你花更多的钱，然后还可以就是在拍照。然后里边很丰富，很好玩的一个地儿。 哎，看这个传统文化， 我觉得这个 特点了哈， 这个不错啊。咱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觉得二位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挺精彩，好多朋友在那个我们的聊天室里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赞同小龙老师说那个金鱼冻人还能复活那事儿，有人说了一句嘉宾说的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说这个说的对啊，但是反正有人赞同您，但是然后这位朋友还 我给他点赞，他绝对是同龄人 啊，然后他紧接着说了一说，当年我们家金鱼是养在大布盆里的，金鱼好多都是养盆里的， 是的，是的 啊。哎，行，今天我觉得鲜鱼口给大家介绍的不错，这个也是著名景点，是不是？大家到前门那一块都可以顺着就把这都就都溜达了啊。我觉得马上中秋到了，十一到了，肯定好多朋友都会去那一块，好好走一走，也看看大雪说的那个天鹅吧，又是锦鲤，是不是还有套餐还能照相，多好啊。好，我们今天的乐行经济记就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好， 拜 拜拜拜。 的原因我早已忘了，我只记得你给过的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